风起浪，前方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胜防。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。我的小小天堂，小鸟纷纷光光，心花怒放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周华健的《小天堂》这首歌应该有一些特殊的意义，因为这首歌的同名专辑应该是一张突破性的专辑，里面将他的《花心》还有《风雨无阻》包括《爱相随》这些经典的歌曲用不插电的方式进行重新的编曲。他应该当时也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别过去的他，并且以此为起点开启一个新的周华健的时代吧。接下来听的依然是一首老歌，田震的《干杯朋友》。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，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，一醉到天尽头。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再没有停下的时候， 田震的《干杯朋友》。说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必然就会想到他。可以说曾经的田震也是跟王菲还有那英一样风靡的，曾经也算是一个时代的标签了。你看他的嗓音很独特，而且很有辨识度，但是现在呢却好像销声匿迹了一样。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吧，像《风雨彩虹》《执着》等等的。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已经解散的曾经非常红火的组合小虎队的《放心去飞》。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，要奔向各自的世界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。

萧亚轩在99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《甩了甩了》，当时呢，市场是一片这个疯狂飙高音的状态，哎，出来了一个萧亚轩这样的舒缓的中低音，有一种性感，然后有一种酷劲儿的感觉。当时出现应该是让很多的人眼前一亮了。接下来呢是欧弟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《一下子》，这首歌的曲呢是方大同。 全都不管用，一个人放个空去外太空，眼中冲浪着的梦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只是刀锋的梦。我真的不在乎落叶的天地都哭，不要一直泡在那花花世界里，一个人在倒数，数到零就想哭，然后一下跑进哗哗大雷雨里，一下子被烦恼给击中，谁也不管谁，有一颗车的寂寞，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，没有我也没有什么，一下子被拿走的时空，谁也别浪费这一分钟的自由，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，下下苦衷追上快乐，有风孤单看天空，一条路跟着我瞬间移动，森林和石头，这是你，那是我，别人是慢动作。我真的不在乎，别的天地都哭，不要一直泡在那花花世界里，一个人在倒数，数到零就想哭，然后一下跑进哗哗大雷雨里，一下子被烦恼给击中，谁也不管谁，有一颗车的寂寞，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，没有我也没有什么，一下子被拿走的失控，谁也别浪费这一分钟的自由，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，向下俯冲追上快乐，心永远是种无聊的东西，心永远得有一小片空隙，你永远跑到老天才说嗨，烦恼被击中，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，一下子被拿走的失控，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，一下子被烦恼被击中，谁也不管谁，有一颗车的寂寞，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，没有我也没有什么，一下子被拿走的失控，谁也别浪费这一分钟的自由，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，向下俯冲追上快乐， 欧弟会主持，然后会跳舞，会模仿，但是呢他一直最喜欢的是唱歌，所以在等了18年之后呢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，圆了他的歌手梦了。他的这一张专辑 This is OD 当中也是集结了超强的阵容了，除了他的同门师兄方大同倾情加盟打造这一首一下子之外呢，他自己还献上了3首的词作哟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由戴佩妮自己作词作曲的歌《一个人的行李》。 心情好而心情坏，有什么好假装，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，我自己扛，天气好而天气坏，有什么好紧张，反正下一秒钟的开始流浪，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，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，我要一个人去阳

找不到任何证明。也许结束太匆匆，我伸手擦拭泪珠，还摸到爱来过的温度，才开始回悟。虽然我给了你祝福，接受属于 我还记得看过网上的一个帖子，帖子的题目名字叫做本多露露还有侯湘婷你们在哪里。这两位都是维京03年之前推出的歌手，可是都不约而同的慢慢的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当中。两位的音色唱功都不错，而且也各有特点，只是有点可惜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一位，虽然他总是弄成老顽童的样子，但是呢，他的音乐才华绝对不可小视。他就是庾澄庆，来听到这一首歌曲《想哭就到我怀里哭》。 一个人逃避寂寞，两个人渴望自由，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，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。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，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，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。想哭就到我怀里哭，哦，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，让彼此感觉不那么该不该